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四十回，入早朝，直言面奏，遇良友，戏访监僧。却说武则天临朝，狄公出班奏道：“臣狄仁杰有事启奏。”武后心下正是不悦，忽见他出班奏事，乃道：“卿家入京以来，每日皆有启奏，今日有何事件？莫非又参劾大臣吗？”狄公听了这话，知道张苍宗已入宫中，在武则天面前哭诉，当即磕头奏道：“臣直任平章，官居巡抚，受恩深重，报答尤殷。若有事不言，是为欺君；言之不尽，是为误国。启奏之职，本臣专任，愿陛下垂听焉。只因前任清河县与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，今臣据实奏参，奉旨革职，交臣训办。此乃案情重大之事，臣回衙之后，提起原备两告，系为推居。该犯始嗣为张昌宗家奴，仰仗主子势力，一味胡供，不求承认。臣思此二人乃知法犯法之人，既经奉旨训办，理何用刑拷问？当将曾有才上了家棒，鞭备四十，方才直言不讳。原来曾有才所为，皆周补成之事，郝干廷媳妇抢去之后，藏匿衙中，至胡王两家妇女，则在曾有才家内。供认之后，父向周补成拷问，彼已暂证在堂，无此抵赖，当即也认了口供。臣思该犯始为县令，扰害民生，既经告发，又通势力，似此不法顽徒，若不严刑治罪，嗣后效尤甚多。且张昌宗虽属宠臣，国法森严，岂容干犯？若借他势力，为该犯护符，尽人皆能犯法，尽人不可管束了。因思作一敬百之计，命周普成自录口供，与曾有才游街示众，比小民官吏，贤之警卫。此乃臣下慎重国法之意。谁知张昌宗御下不严，恶仆豪奴，不计其数，胆敢在半途途劫，将指其私踹，殴辱公差。幸臣有亲随二名，临时将人犯夺回，实免逃逸。似此胆大妄为，已属不法已极。臣在衙门正欲提审讯，谁料有豪奴王启冒充张昌宗本人来衙拜会，急口求情，欲将该犯带去。当今臣查出真伪，训实口供，方知冒充情事。说到此处，武则天问道：“卿家所奏可是实情吗？”设若是张昌宗本人，那时也将他治罪不成吗？狄公道：“若果张昌宗前来，此乃越分妄为，臣当奏知陛下，交刑部审问。此人乃是他的家奴，理何臣训办？”武则天道：“汝既为此人事冒充，可有实据吗？”狄公道：“如何没有？ 现有口供在此，下面亲手执押，岂有错说？”说着在怀里取出口供，交执殿太监呈上。武则天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皆是张昌宗亲口所供，无处可以批驳，心下虽是不悦，只是不便施罪，乃道：“现在该犯想仍在衙门，此人虽罪不可换，但朕御籍以来无故不施杀戮，且将他交刑部监禁，赐秋监去斩。”狄公听了这话，心下喜道：“若非我先见之明，此事定为他翻过。”随即奏道：“臣有过分之举，求陛下纠察。妾思此等小人犯罪之后，还敢私通情节，命人求情，若再暂留，涉或与匪类相通，文为不轨，那时危害不浅，防不胜防。因此问定口供，请王命在辕门外斩首。”武则天听了这话，心下了吃了一惊，此人胆量可谓巨擘，如此许多情节竟敢按理独断，启奏寡人。似此圣才，虽爱张昌宗情面，也不能奈他怎样。当时言道：“卿家有守有为，实堪加上，但嗣后行事不可如此决裂，须奏之寡人方可。”狄公当时也就说了一声遵旨，退朝出来。所有在庭大臣见狄公如此刚直，连张昌宗拒受谤伤，依法惩治，无不心怀畏惧，不敢妄为。谁知狄公退入朝房，却与袁行冲相遇，彼此谈了一会，痛快非常。袁行冲道：“大人如此严威，一语访查，唯有白马寺僧人怀疑秽乱春宫，有关风化。武则天不时以拈香为名，驻壁在内，风声远播，耳不忍闻。大人能再整顿一番，便可清平世界。”狄公道：“下官此次进京，立志削奸除佞。白马寺僧人不法，我久经而有所闻，只因行远自耳，登高自卑，若不先将这出入宫闱的幸臣，狐假虎威的国戚惩治数人，威名不能远振，这般鼠辈也不能畏服。即便劣等行事，他凡有所阻拦，于是仍然无计。因此下官先就近处办起，但不知这白马寺离此有多远，里面房屋究竟有多少，其人有多大年纪，需访问清楚方可前去。”袁行冲道：“这事下官尽知，离京不过一二十里之遥，从前宰门以北而行，一路俱有御道，将御道走毕，前面有一极大的松林，这寺便在松林后面，里面房屋不下有四五十间，怀疑住在那南北园内，离正殿行宫虽远，闻其中另有暗道，不过一两进房屋便可相通。此人年纪约在三十以外，虽是佛门孽障，却是闺阁的美男，听说受了许多无赖少年传教那春宫秘法，洪如真发迹之始便是由此而入。”狄公一一听毕，记在心中，彼此分别回去。到了衙门，安歇了一会，将马荣乔泰喊来道：“本院在此为官，只因先皇宴驾，中宗远谪，万里江山， 皆为武三思、张昌宗等人败坏。现又听说将国号要改后周，将大统传于武三思继吉，如此坏法乱纪，岂不将唐氏江山送于他人之手？母亲虽有徐敬业、骆宾王、玉兴师讨贼，在朝大臣唯有张柬之、袁行冲等人是个忠臣。本愿居心，欲想将这般奸贼除尽，然后以母子之情、国家之重，善言开导。这午后，他也回心转意，传位于中宗。那时大统固然，丑事又不知外露，及君臣骨肉之间，皆可弥缝无事。此乃本院的一番苦心，可以对神明，可以对先皇与地下者。此时虽将张昌宗、武三思二人小为错意，总不能消除禁忌。方才是遇袁行冲大人，又说有白马寺僧人名叫什么怀义，午后每至寺中烧香住宿，里面会形百出，丑态必彰，因此本院欲想除此奸僧，又恐不知底细。此寺离此只有一二十里远近，从前宰门出去，将御道走壁，那个松树后面便是这白马寺所在，你可同乔太前去访一访，闻他住在南花园内，叫传那无赖少年的秘法，访有实信，赶快回来告禀。马荣道：这事小人道已查访，但有一件，不知大人可否知道？狄公道：现有何事，本院不知，如可原本说来。马荣道：这个僧人尚是居住在宫外，还有一姓薛的，名叫薛敖曹，此人专在宫里与张昌宗相继为恶，所作所为真乃悉数难尽，须将此人设法处置，不得令他在京，方可无事。小人因是宫中暗昧之事，不敢乱说，方才因大人言及，方敢告禀。狄公叹了一声道：国家如此荒淫，天下安能太平？此事本院容为细访，汝等且去，将此事访明。马荣、乔泰二人领命出来，当时先到街坊探问一趟，到了下昼时分，两人饱餐晚膳，穿了夜行衣服，各带暗器，出了大门，由前宰门出去，向大路一直而去。行了有一二十里，果见前面一个极大的树林，古柏苍松夹于两道，远远望去，好似一圈乌云盖住，涛声鼎沸，碧阴从容，倒是世外的仙境。马荣道：你看这派气概，实是仙人佳境，可惜为这淫僧居住，把个僻静山林改为龌龊世界，就不知这松林过去还有多远。两人渐走渐近，已离林前不远，抬头一望，却瞧左边露出一路红墙，墙角边一阵阵钟声渡于林表，但觉惊空两响，令人尘俗都消。两人见到了庙寺，便穿过松林，顺着月色由小路向前而去。谁知走未多远，看见庙门，只是不得过去，门前一道长河将周围环住。乔太道：不料这个地方如此讲究，一带房屋已是同宫殿仿佛，加上这个松林，这道护河岂非是天生化境？那个木桥已被寺内拉起，此时怎么过去？马荣道：你为何故作艰难？别人到此无法可想，你我怕他怎样？却巧此时月光正上，一旦又无旁人，此时正可前去寻访，若欲干那温帐事件，此时正当奇巧。 说罢，两人看了地势，一些疑后，在河岸上用了个燕子穿帘式，两脚在下面一垫，如飞相似，早就穿过护河。到了那边岸上，乔太道：“我且去得寺门口看一看，若是开着，就此眼将过去；不然还要窜高，方能入内。”马荣也就与他一齐同来，顺着红墙转过几个斜路，但见前面有个极大的牌坊，高耸在半空，一转雕空的梅兰竹菊的花纹，当中上面一块横额，上写着“天人福地”四个金字。牌坊过去，两旁四个石莲台，左右一对石狮子，三座四门，当中门额上面有块石匾，刻就的“赤赐白马禅寺”六字，两扇朱漆山门，一对铜锣，如赤金相似，钉于门上。马荣向乔太低声说道：“山门现已紧闭，我们还是窜高上去。”乔太道：“这个不行，虽然可以上屋，那时找他的花园有好一会寻找方向，且推他一推。”说着，乔太近前一步，将身子靠定了山门，两手将铜锣抓住，用了旋劲，轻轻向上一提，复向里一推，信喜一点未响，将门推开。当时招手喊了马荣，两人挨身进去，复向西下一望，但见黑漆三间门殿，当中有座神龛，大约供的是韦陀。彼此捏着脚步过了龛子，向二门走来，也就如法施行，将门推开，才欲进去，忽见左边有排板壁，隔着半间房屋，里面好像有人谈心。马荣知是看山门的僧人所在，当时将乔太衣袖一拉，乔太会意，彼此到了板壁前面，屏气凝神，在板缝内向里一看，却是一盏油灯，半明不灭的摆在条桌上手，一个四五十岁的僧人坐在椅子上面，下手有个白发老者，是个乡间的粗人，坐在凳上，好像要打盹的神情。只见那个和尚将他一推，说道：“天下事总是不公平，你醒来，我同你谈心，免得这样昏迷。”那人被他推了两下，打了呵气，睁眼问道：“你问我有何话说？方要睡着，又为你推醒。现在已经三更，那人还未前来。”和尚道：“想必他另有别人了。本来女流心肠，不能一定，只可怜那许多劫掠的人被他困在里面，真乃可恼。”马荣见他们话中有因，便向里面问道：“那和尚又说出什么？请看下回分解。”第40回完。